一块钱肉搁那儿 啊。 我说大爷，您再给我来一块钱的油， 再买一块钱的油， 哎，再给你搞一块钱的油， 嗯， 两样东西 啊， 应该给多少钱呢？ 两块啊。 我没有，给了一块钱，两样东西拿起来就走。 哎，那个张大爷他干吗？ 他当然不干了。 就是， 哎，我学校里边你不走， 嗯嗯， 干嘛？张大爷还找钱呢，你看 啊，一共给一块还找钱呢？ 哎，我说你急了钱了吗？ 啊， 我说那不是给您搁那儿了吗？ 嗯， 那是我急的，你急那是要钱呢。他那个要钱你急了吗？ 对呀， 我那不给您搁那儿了吗？ 嗯， 是我急的，你急那是要钱，不是要钱。他那个要钱急了，他那个要钱你急了吗？ 对呀， 我说我给您搁那个桌子上了，是我一道，你是没听明白，我是说你给了的是那个右天，你可是没给那个右天，你给了那个，你拿走我也不要了。 哎，怎么不要了呢？ 不行，他那舌头受不了了。 就是太累了。 不是大爷，跟您开个小玩笑。 嗯， 听说那山东二黄唱的不错 啊， 您能不能给我学唱两句？ 那他唱了吗？ 山东人热情好客。 哦， 我一要求就给我唱了。 真唱了？ 唱 唱哪段啊？ 桑园会。 哦，又叫秋胡戏妻。 这个京剧的唱法是这样的啊， 您给学一学。 手里拿着马鞭子。 啊， 秋胡大马奔家乡，行人路上啊马蹄忙，左跨刁鞍云母王，这一位大嫂手盘桑，前迎好像罗妇女，后迎好像我的西方奔到西洋去将切换，且慢的错认了命的妻醉非常。大嫂请来敬礼。 京字京味儿。 山东二黄跟他这不同。 山东二黄怎么呢？ 京剧唱是秋胡打马奔家乡，是江洋者。 那么山东二黄呢？ 唱出来是秋胡打马奔家里。 哦，变了一气折了。 他管秋胡不叫秋胡， 那叫什么呢？ 哎，那是秋胡。 哦，秋胡。 管家不叫家， 叫什么呢？ 那叫家子。 我还打嘟噜是。 管我叫杂 啊， 管日叫义， 嗯， 管人叫硬。 呵， 唱出来是别有风味。 您给学一学。 您拿着马鞭子啊。秋胡打马私奔家里，行人这个路相思马不停啊急，都是为了家里贫呐，难度以我的银子将我的撇家撇业撇母又撇妻，我的爷到了秋国里，秋王爷见杂人龙心喜，他风骚头戴了五侠新穿猛袍，腰横雨带足蹬挑靴，我的绝我的带挑里，他名字回了家人探路去，他叫咋早去不了早回桥里，行一步来只在三月夜里哟，见一位那个美大嫂，身着着那个蓝布褂，那个腰系着那个青布裙，那个小巴桑小罗桑筋，一摞一摞，一摞一摞，一摞一摞，看罗个竹篮里，看前影好像是罗氏女，看后影好像个扎的皮，奔当向前顶起银，哎，二他妈妈去慢了， 耶。 说饮料兵的女是咋的，哎，结婚大嫂子你急了，那个有钱，那个有钱你急了吗？ 要想起来了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在传统相声中啊，山东话被使用的很多，这是因为在过去的京津地区，山东人是最容易落脚的，他们在京津地区的买卖最多，所以呢，学山东人说话最容易引发人的共鸣。而所有模仿山东话的相声段子，比方说山东斗法、马瘦出世、切讲演、关公战秦琼等等，都会抓住山东人语音粗犷这个特色。单口相声《山东斗法》讲的是明朝时一姓孙的屠户与刘立国老道斗法的故事，情节荒唐可笑。这段山东斗法被不少的老艺人说过，其中刘宝瑞那个版本最经典，他刻画人物惟妙惟肖。下面呢，咱们再来听一听刘宝瑞说的单口相声《山东斗法》的片段。 老大音呢，我跟您闹着玩呢。怎么闹着玩？你想想，我不会打哑谜，我敢死了过家荒唐吗？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？